好音乐九五九历经七年发展，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九五九，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优惠14000，14000，14000！ 旧车换购奥迪，最高优惠现金14000元。大兴朗法安阳伟业奥迪店，83790100，西南五环京良路朗法路口北， 千万别走错了。 弘扬文明城市，服务大众万家。良乡盛通家居广场沉淀16年荣誉，承载一流品牌家具、家居、建材、家装，一站式快捷购物，用超值的消费打造高品质的家居梦想。买家具、选建材、找家装，就来盛通家居广场。购物到盛通，家和万事兴。地址：良乡北关月华大街1号，电话：89369998。 这里的价格比超市更实惠，这里的品种比超市还要全，这里是您一站式购物的首选之地。涿州市新发地大石桥批发市场热忱欢迎您的到来，热线电话：03123877772。2.4亿保养补贴盛宴，只为奥迪车主开席，专享尊享保养套餐，现已全部上线，火爆阵领中。Q5 单次保养低至713元，A6L 保养低至717元。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73788866。 家居建材何处寻？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一生信赖，7天无理由退换，6万平米超大展厅，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建在涿州大悟国际家居建材广场， 集美家居大红门商场13周年店庆，家具、建材、家饰、电器为您提供一站式购物体验。集美家居，新生活因我而美，详询400006-5858。 奥利健身升级改造开业了，提供健身、游泳、羽毛球等各类成人儿童培训，前100名立减现金。报名地址：长阳奥利新都会，电话：53799898。 959资讯快报。 10月11日，保定市召开合长制工作推进电视电话会议，对全市合长制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确立2017年全面建立合长制的任务和目标。涿州市领导王彦青、陈宇、王志前、李庆林、赵宇芬、李鹤群在本市分会场收听收看。保定市委书记聂瑞平强调，要充分认识全面实行合长制的重要意义，全市各级领导干部要站在政治的全局的发展的高度，统一思想认识，承担责任使命，全力做好水系保护各项工作，要准确把握全面实行合长制的工作要求。他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密切配合，确保合长制工作任务目标圆满完成，要加强领导，注重统筹，严格督导，强化宣传，广泛发动群众积极参与和监督，努力打造保定水清岸绿、景美合唱的生态环境，为实现保定跨越崛起和复兴提供良好的生态支撑和保障。保定市市长郭建英主持会议，并就贯彻落实会议精神作出安排部署。他要求全市各级各部门要统一思想，健全组织，担当责任，强化考核，确保合长制各项工作落到实处。涿州市合长制责任部门有关乡镇责任人及村级合长在高新区分会场收听收看会议。10月11日下午，涿州市长陈宇到码头镇调研指导工作，针对两违治理、散乱污企业治理以及大气污染防治等当前几项重点工作听取汇报，对下一步工作进行安排部署。陈宇强调，要齐心协力、攻坚克难，牢牢抓住重点工作不放松，确保完成各项工作任务目标。陈宇在听取了码头镇相关工作情况汇报后指出，码头镇毗邻北京市，区位特殊，工作中要把握正确的发展方向，要注重生态环境建设，同时要大力种树增绿，保护好生态环境。陈宇强调， 要抓紧推动两维治理和双代工作，要有高的站位，着力抓好生态环境建设、党建、民生、安全生产等方面工作，齐心协力，攻坚克难，推动码头镇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当天，陈宇还深入到码头村民家中，实地查看了双代工作进展情况，对抢工期、赶进度、安全知识普及等工作提出了具体意见。我是赵珊珊，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 说文明话，办文明事，做文明人，树立社会主义新风尚。 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阳光真好，像小猪的脚，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 小军的音乐盒。 结束无止境的旅途，看着我没停下的脚步，已经忘了身在何处。谁能改变人生的长度？谁知道永恒有多么恐怖？谁了解生存往往比命运还在乎？只是没有人愿意认输。我们都在不断赶路，忘记了出路，在失望中追求偶尔的满足。我们都在梦中解脱清醒的苦，流浪在灯火阑珊处，去不到终点，回到原点，享受那走不完的长度。谁知道永恒有多么恐怖？谁了解山川往往比命运还残酷？只是没有人愿意认输。我们都在不断赶路，忘记了出路，在失望中追求偶尔的满足。我们都在梦中解脱清醒的苦，流浪在灯火阑珊处，去不到终点，享受那走不完的路。一路上演出难的糊涂，一路上回顾难的麻木，在这条经历无间的路，但我想你，你想我，怎么会孤独？我们都在不断赶路，忘记了出路，在失望中追求偶尔的满足。 我听到这一首歌就会想到一句台词，叫做对不起我是警察。这是很经典的一句台词，很经典的电影啊，来自于刘德华还有梁朝伟主演的《无间道》，这是当中的一首主题曲。那这应该也是两位影帝除了斗影技之外呢还斗歌，所以也是他们的首次合唱。OK， 大家好，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我是小军。接下来我要带到的这一首是合唱孙子涵还有李佳薇带来的《像我这样的少年》，这是孙子涵新专辑当中的第一波主打歌，而且讲述的呢是当下频发的一些关于校园暴力的事情。据说这还是孙子涵自己的有感而发的作品哦。 When I was young，你在我心里刻下了伤， 当我长大，我关不了容像再想，我要控告你的嘴角，你撕着我的脸朝我咆哮，你记得吗？我红着眼向你求饶，求你不要进我家长，求你别对我爸说我没救，说我没救，别在众人面前把我骂得像狗，我在不停的 fight， 不分低也耐，不停的忍耐，只在证明我并没像你说的没救，我已变得优秀。想想这份的拳头在对我咆哮，我恨自己当时为什么不懂得抵抗，求你不要替我家长，求你别对我爸说我没救，说我没救，后别在众人面前把我骂得像狗，我在不停的 fight， 想抱住像快乐的笑，像畅快的爱，当我笑到那些黑洞，我依然会很痛，直到遇见你，你闯进我的 life， 你倔强的心，心我知道悲哀，我在哭 子涵还有李佳薇带来的《像我这样的少年》。对于刚刚走出校园生活的孙子涵来说呢，他对于校园暴力这件事情有愤慨，也有一些无奈，因为他就是曾经是作为被欺负的学生群体当中的一员，所以曾经在小学的时候遭遇校园暴力阴影的他，这一次呢也是有感而发，创作了这一首单曲《像我这样的少年》。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潘美辰《写不完的爱》，这是出自他的《我曾用心爱着你》专辑当中的歌，作词呢是刘余瑞，作曲是童安格。 留给你一把锁，留给我一个梦，徘徊在眼光中，只剩下虚空，走不完的路是寂寞，做不完的梦是迷惑，唱不完的歌是等候，写不完的爱是难过，

80后、70后的人可以说是再熟悉不过了。那个时候，很多人喜欢用这样的一首歌来表达自己的一些很无奈的感情，那就是我爱的人不爱我，那爱我的人呢，我却不爱他。所以觉得这首歌歌词旋律写的是太贴入人心了。而且这首歌的人呢，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游鸿明。据说他当时发第一张专辑的时候成绩不好，本来是作为新人，如果第一张就不行的话，是没有人会投资第二张的。但是他的老板的坚持要试，所以呢，他就把第二张专辑当成是他最后的机会，用了全部的心思，然后第二张专辑当中全部都是用了自己的作品。那这一首《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就是那个时候写的，所以是精品，对不对？接下来是刘若英电影《念念》当中的同名主题曲。 过去的故事已难说清楚，想写一个结束，让它渐渐模糊。 据说当时刘若英答应她的师父张艾嘉要录这一首歌的时候，她进录音室当天然后就进了产房，后来是在坐月子期间呢完成了这首歌的录音工作。所以呢，念念这首歌几乎算是她为人母心路历程了。接下来的王栎鑫的歌可不可以忘记，其实在我脑海当中对他的印象还是当时参加快乐男生的时候，他的标签呢是在当时的13强里边年龄最小的一个，个子也矮矮的。可是最小的这一个如今都已经结婚成家了啦，所以这些快男快女啊也是有大批的步入婚姻殿堂。我想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比赛的话，他们此刻的人生一定会完全不一样的，这是一种很奇妙的感觉。 窗台上的花陪着我醒了，我一直没有告诉他你已经不会再回来了。窗台上的花听我的梦话，像朵绽放着的伤疤，提醒着我其实放不下。可不可以带走你的花，可不可以给我个密码，

请记住，真烟真酒，老太太烟酒，专注烟酒29年，一招买烟酒，终身是朋友。 走亲访友，老太太烟酒，电话010-8935-6737。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阳光真好，像小猪的脚，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 小军的音乐盒。 如果伤心的人、失恋的人能大声地喊唱出这一首歌，应该是一种很好的发泄。就在张惠妹的歌里面，应该不管旋律还是编曲或是歌词都算是比较简单的了，可是有的时候呢，就是越简单越直接就越容易让人感动，你觉得呢？ 我想这首歌应该也是感动了很多的人了。小金的音乐盒接下来播到的是杜德伟的《黑色契约》，这是电视剧《第八号当铺》当中的主题曲。大众的眼里呢，娱乐圈内的明星都是过得很光鲜的，然而明星他也有落魄的时候啊，甚至有一些可能比我们这些普通人过得还要落魄，就像刚才这一位当年红极一时的香港男星杜德伟，就当时因为藏毒事件呢，他的事业就一直走下坡。其实他唱歌还不错啦。接下来听到的这个女人顺子，他也是很久没有出新歌出新作品了，你再不出现可能就要被忘掉啦。还好他有一首歌叫做《忘不了》。

千万万个思念在空气中凝固，要几风吹向你带着我的祝福，寂寞我不在乎，你快乐我就满足，想你是我的幸福。千千万万个回忆酿成一杯感触，浓浓的回味着在一起的温度，真心义无反顾，爱不自觉的投入，层层的相思刻骨，每一天想你一遍又一遍再一遍，一直到忘了时间，有白天有黑夜，思念如今的蔓延，决堤的沦陷，疯狂着想着你的感觉，一瞬间到永远，每一天想你一遍一千遍一万遍，一直到泪水哽咽，怕不到你出现，爱依然无悔无怨，沸腾到边边，我知道你的誓言终将实现。每一天想你一遍又一遍再一遍，一直到忘了时间，有白天有黑夜，思念无尽的蔓延，疯狂着想着你的感觉，一瞬间到永远，每一天想你一遍一千遍一万遍，一直到泪水哽咽，盼不到你出现，爱依然无悔无怨，沸腾到地面，我知道你的誓言终将实现，在你 每天想你一遍。我觉得这个歌名是一句很肉麻的歌词，哎，有没有？这一首歌是收录在林志炫98年底发行的专辑 True Life 当中，而这一首歌我觉得特别适合热恋当中的人，一边骑车然后一边美美的想念着自己的恋人，然后越听会越觉得美妙，然后越听越会觉得幸福。今天最后一首歌要播到小珍个人很喜欢的一位歌手天后王菲的歌，叫做《流浪的红舞鞋》，很喜欢这一首歌，然后很调皮，然后又有画面又有哲学，还有王菲的天籁之音，整个感觉就像在一个很美的世界里面生活。那个世界是什么样的呢？就算是贫穷的生活，但是有富贵的爱情，就是这样。好啦，用王菲的这一首歌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吧。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我是小军，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您，拜拜。 蓝色为黄昏，流浪儿慵懒的歌，红马车 渗透了思念，偷不走微光闪现的千种画面。我背着伤痛离开，孤单拖着记忆支离破碎。 原以为不会改变， 新的一天开始忙碌。